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北京人民广播。您即将收听的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着迷了吗？ 国际奥委会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在现代奥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提起奥运会呢，大家首先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 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在法国贵族序列当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爵位。但是这个名叫皮埃尔德·古因为就是他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四年一次的人类盛会奥运会升起的是由他所设计。还起草了运动员誓言，他将奥运圣火从爱琴海边的奥运故土传递到了世界各地。一百多年早在公元前900年前，古希腊人就有了以赛跑、跳远、投掷、脚力等项目的竞技比赛，最为著名的是在战，最强壮的男性都会聚集到这里，以健美的裸体在各个项目中竞争。 这个盛会被后人称之为奥。走过了1170年的辉煌之后，古代奥运会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记忆当中一个神秘而久远的。欧洲霸权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战争，最终这场战争以法国的战败而告终，他们不得不忍受割地赔。他在这本小说集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送给了11岁的顾白旦作为生日礼物。就在那个生日的午后，顾白旦的时候，顾白旦早已经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这个少年贵族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腐朽的文化和宗教禁欲主义遭到痛斥，幸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回欧。宙斯神庙遗址和奥林匹亚遗址，他们将获得的珍贵文物运回了卢浮宫进行展览，而这个展览轰动了欧洲。终于重见天日，那些巨大的看台、宏伟的白色石柱、斑驳的古代壁画上英姿勃发的希腊男子，接终于跟一个理想的追求者相遇。10年后，顾白旦写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德国人清理了奥林匹亚遗址， 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传奇。 从小就和英国的文化和教育有着不解之缘。12岁的时候，他阅读了英国小说家托马斯·休斯的经典著作《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休斯的小说描述了英国拉格比市公立学校的生活，书中把校长托马斯·阿诺顿的1883年到1887年，年轻的顾白旦次次到英国考察教育，到著名的学校去体验，让顾白旦相信受到了体育运动对英国国民素质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回到法国后，顾白旦成为发展体育改革家。皮埃尔德·顾拜旦奖。1889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国际体育训练大会，在这里

瑞士洛桑，他的心脏于1938年3月6日安葬在了希腊。历届奥运会在希腊点燃圣火后，百年的蹉跎岁月将奥运洗炼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如今奥运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势最为磅礴的奥运赞歌。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 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